周本纪第四。周后继名器，其母有台氏女，曰江源。江源为帝库元妃。江源出也，见巨人纪，心欣然悦，欲见之。见之而身动如孕者，居妻而生子，以为不祥，弃之爱相。马牛过者皆必不见，喜至之林中，是会山林多人，牵之，而弃渠中冰上，飞鸟以其翼复见之。江源以为神，遂收养长之，初欲弃之，因名曰弃。弃为儿时，亦如巨人之志，其游戏好种麻书，麻书美。即为成人，遂好耕农，向地之宜，以谷者稼穑焉，民皆法则之。帝尧闻之，举弃为农师，天下得其利，有功。帝舜曰：弃，黎民始饥，而后继剥食白骨。封弃于台，号曰后继，别姓姬氏。后继之兴，在陶唐余下之际，皆有令德。后继卒，子不逐立。不逐末年，夏后氏正衰，去继不务。不逐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。不逐卒，子居立；居卒，子公留立。公留虽在戎狄之间，复修后继之业，务耕种，行第仪，自栖居度位，取财用，行者有资，居者有蓄积，民赖其庆，百姓怀之，多喜而保归焉。周道之兴自此始，故诗人歌乐思其德。公留卒，子庆节立，国于宾。庆节卒，子黄仆立。黄仆卒，子差弗立。差弗卒，子毁于立。毁于卒，子公非立。公非卒，子高与立。高与卒，子亚与立。亚与卒，子公叔祖类立。公叔祖类卒，子古公胆甫立。古公胆甫复修后继公留之业，积德行义，国人皆待之。勋欲戎狄攻之，欲得财物，与之。以复公，欲得地与民，民皆怒，欲战。古公曰：有民立君，将以立之。今戎狄所谓攻战，以无地与民，民之在我，与其在彼，何异？民欲以我故战，杀人父子而君之，于不忍为。乃与私属遂去宾，度栖居于梁山，至于其下。宾人举国扶老携弱，尽复归古公于其下。及他旁国闻古公人，亦多归之。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，而营筑城郭室屋，而亦别居之。作五官有司，民皆歌乐之，颂其德。古公有长子曰太伯，次曰于仲。太姜生少子季历，季历娶太人，皆贤妇人，生昌有盛瑞。古公曰：我是当有兴者，其在昌乎？长子太伯于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， 乃二人亡如荆蛮，纹身断发以让季历。古公族季历立，是为公季。公季修古公一道，笃于行义，诸侯顺之。公季族子昌立，是为西伯。西伯曰文王，尊后继公刘之业，则古公公祭之法，笃人敬老慈少，礼下贤者，日中不暇时以待事，是以此多归之。伯夷叔齐在孤竹，闻西伯善养老，何往归之。太颠、洪妖、散宜生、玉子、新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。崇侯虎赠西伯于殷纣曰：西伯积善累德，诸侯皆向之，将不利于帝。帝纣乃求西伯于有礼。洪妖之徒患之，乃求有绅士美女。黎戎之文马有雄九四，他奇怪物，因避臣费众而献之纣。纣大悦曰：此一物足以示西伯，况其多乎？乃赦西伯，赐之公使抚越，使西伯得征伐，曰：赠西伯者，崇侯虎也。西伯乃献洛西之地，以请纣去袍革之行，纣许之。西伯因行善，诸侯皆来绝平。于是于瑞之人有欲不能绝，乃如周。入界耕者皆让畔，民俗皆让长。于瑞之人未见西伯，皆惭，相谓曰：吾所争，周人所耻，何往为，只取如耳。遂还俱让而去。诸侯闻之曰：西伯盖受命之君。明年伐犬戎，明年伐密须，明年拜齐国。因之祖伊闻之，惧，以告帝纣。纣曰：不有天命乎？是何能为？明年伐鱼，明年伐崇侯虎而作封邑，自其下而徙都封。明年西伯崩，太子发力，是为武王。西伯盖即位五十年，其求有礼，盖易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。诗人道西伯，盖受命之年称王，而断于瑞之颂，后十年而崩，是为文王。改法度，至征朔矣。追尊古公为太王，公祭为王祭，盖王瑞自太王兴。武王即位，太公望为师，周公旦为辅，少公毕公之徒左右王，师修文王序业。九年，武王上祭于毕，东官兵至于蒙津，为文王墓主，在以车中军。武王自称太子发，言奉文王以伐，不敢自专，乃告司马、司徒、司空、朱杰。斋立信哉，余无知，以先祖有德臣，小子受先功，必立赏罚以定其功。遂兴师，师上府号曰：总而众数，余而周集，好智者斩。武王渡河，中流白鱼跃入王周中，武王扶取以祭。嫉妒有火自上覆于下，至于王屋，留为屋，其色赤，其声破云。 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800诸侯，诸侯皆曰：“纣可伐矣。”武王曰：“汝未知天命，未可也。”乃还师归。居二年，闻纣昏乱暴虐滋甚，杀王子比干，求姬子。太师疵，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。于是武王便告诸侯曰：“因有重罪，不可以不必罚。”乃尊文王，遂率戎车300乘，虎贲3000人，甲士45000人，以东伐纣。11年12月戊午，师必渡盟津，诸侯贤惠曰：“孜孜无待。”武王乃作太师，告于众庶。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，自绝于天，毁坏其三政，离弃其王父母弟，乃断弃其先祖之乐，乃为淫生，用变乱政生，一乐妇人。故今于发为公行天罚，免灾夫子，不可再，不可三。二月甲子昧爽，武王召至于商郊牧野，乃是武王左杖黄钺，右柄白毛，以徽曰：“原以稀土之人。”武王曰：“皆我有国种君、司徒、司马、司空、亚吕、师士、千夫长、百夫长，及雍、蜀、羌、毛、威、卢、彭、仆人，称尔歌，比尔干，利尔毛，与其事。”王曰：“古人有言，聘鸡无尘，聘鸡之尘为家之所。今殷王纣为妇人言事用，自弃其先祖4祀不达，泯弃其家国，以其王父母弟不用，乃为四方之多罪，波涛是从是长，是信是使，比暴虐于百姓，以奸诡于商国。今于发为公行天之罚，今日之事不过6步7步，乃止其言，夫子免灾。不过于4伐5伐6伐7伐，乃止其言，免灾夫子。上环环，如虎如皮，如柴如痴，于商郊不欲客奔，以易稀土，免灾夫子。而所不免，其于耳身有禄。是以诸侯兵会者车4000乘，陈师牧野。帝纣闻武王来，亦发兵70万人拒武王。武王使师上府，与百夫治师，以大卒持帝纣师。纣师虽众，皆无战之心，心欲武王急入。纣师皆倒兵以战，以开武王。武王持之，纣兵皆崩叛纣。纣走，反入登于露台之上，蒙以其书玉，自反于火而死。武王持大白旗以挥诸侯，诸侯必拜武王。武王乃依诸侯，诸侯必从。武王至商国，商国百姓咸待于郊。于是武王使群臣告谕商百姓曰：“上天降修，商人皆再拜其首，武王亦答拜，遂入。至纣死所，武王自射之，三发而后下车，以轻剑击之，以黄钺斩纣头，悬大白之旗。已而至纣之婢妾二女， 二女皆惊自杀。武王又射三发，击以箭，斩以玄月，玄其头，小白之旗。武王以乃出赴军。其明日除道修设及商纣宫，及期百夫贺罕其以先驱。武王帝叔振铎奉臣长车，周公旦把大月，毕公把小月，以加武王。散宜生、太颠、鸿腰皆执剑以卫武王。既入，立于涉南大族之左，左右必从。毛叔正奉明水，魏康叔封不资。少公氏赞采，师上府迁升。隐逸策注曰：因之末孙继纣，舔废先王明德，武灭神其不嗣，昏暴商议百姓，其章显闻于天皇上帝。于是武王再拜其首曰：应更大命，隔音受天明命。武王又再拜其首，乃出。封商纣子陆府殷之余民。武王为殷初定未及，乃使其弟管叔显、蔡叔度向陆府致殷，以而命少公是箕子之囚，命毕公是百姓之囚，表商戎之驴，命南宫括散露台之才，发巨桥之粟，以振贫弱蒙利。命南宫括使役斩九鼎宝玉，命鸿腰封比干之墓，命宗助享辞于君，乃罢兵西归，行狩祭正事，作五城，封诸侯，颁赐宗仪，作分阴之器物。武王追思先圣王，乃包封神农之后于郊，皇帝之后于柱，帝尧之后于祭，帝舜之后于臣，大禹之后于启。于是封功臣谋士，而师上府为首封，封上府于营丘曰齐，封帝周公旦于曲阜曰鲁，封少公氏于燕，封帝叔显于管，帝叔度于蔡，于各以次受封。武王征九牧之君，等宾之父，以望商议。武王至于周，自夜不寐。周公旦及王所曰：何谓不寐？王曰：告汝，为天不享阴，自发未生，于今六十年，麋鹿在目，飞鸿满野，天不享阴，乃今有成。为天见阴，其灯明民三百六十夫，不显亦不宾灭，以至今。我未定天宝，何暇寐？王曰：定天宝，依天事，希求福厄，贬从阴王寿，日夜劳赖，定我稀土，我为显福，即得方名。自洛瑞言于伊瑞，居亦无故，其有下之居。我南望三途，北望月比，故瞻有何，月瞻洛伊，无远天事。瀛洲居于洛邑而后去，纵马于华山之阳，放牛于桃林之墟，掩干戈，振兵势旅，是天下不复用也。武王以克殷，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，箕子不忍言殷恶，以存亡国遗告武王，一丑，故问以天道。武王病，天下未及， 群公聚，募卜，周公乃服斋，自为质，欲待武王，武王有抽。后而崩，太子宋代立，是为成王。成王少，周初定天下，周公恐诸侯叛周，公乃设行政当国。管叔、蔡叔群弟疑周公，于五更作乱，叛周。周公奉成王命，伐诸五更、管叔，放蔡叔，以微子开代殷后，国于宋，颇收殷于民，以封武王少帝封为卫康叔。晋唐叔得家谷，献之成王。成王以馈周公于兵所，周公受河东土，鲁天子之命。初，管蔡叛周，周公讨之，三年而必定，故初作大告，次作微子之命，次归和，次加和，次康告、九告、子才，其事在周公之篇。周公行政七年，成王长，周公反正成王，北面就群臣之位。成王再封，使少公复迎洛邑，如武王之意。周公复补申氏，卒迎柱，居九鼎焉，曰：此天下之中，四方入贡，道理君。作少告、洛告。成王既迁殷移民，周公以王命告，作多事无益。少公为宝，周公为师，东伐怀疑，残衍迁其君伯姑。成王自衍归，在宗周，作多方，既处殷命，袭怀疑，归在封，作周官。兴正礼乐，度制于是改，而民和睦，宋生兴。成王既伐东夷，西慎来贺，王赐荣伯，作会西慎之命。成王将崩，据太子昭之不任，乃命少公、毕公率诸侯以向太子而立之。成王既崩，二公率诸侯以太子昭建于先王庙，申告以文王、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义，务在节俭，无多欲，以笃信临之，作故命。太子昭遂立，是为康王。康王即位，便告诸侯，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，作康告。故成康之际，天下安宁，行错四十余年不用。康王命坐册毕公分居礼，成周交，作毕命。康王卒，子昭王侠立。昭王之时，王道微缺，昭王南巡狩不返，卒于江上，其卒不复告，会之也。立昭王子满，是为穆王。穆王即位，春秋已五十矣，王道衰微，穆王敏文武之道缺，乃命伯囧身见太仆国之政，作囧命，复宁。穆王将征犬戎，寨公谋府谏曰：不可，先王要得不官兵，伏兵急而时动，动则危，官则顽，顽则无阵。是故周文公之颂曰：在即干戈，在高公使，我求一德，似于时下，允王保之。先王之于民也，茂正其德而厚其性，富其才求而利其器用，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， 使之物利而避害，怀德而畏威，故能保世以资大。昔我先王事后继以服侍于夏，及夏之衰也，弃继不务，我先王不逐，用失其官，而自窜于戎狄之间，不敢待业，时续其德，尊修其序，修其训典，朝夕克勤，守以敦笃，奉以忠信，义士在德，不舔前人。至于文王、武王，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，世神保民，无不欣喜。商王帝辛大恶于民，庶民不忍，心在武王，以致荣于商穆。是故先王非物武也，勤蓄民隐而除其害也。夫先王之治，邦内殿服，邦外侯服，侯卫宾服，夷蛮妖服，戎狄荒服。殿服者祭，侯服者祀，宾服者享，妖服者贡，荒服者王。日祭，月祀，时享，岁贡，终亡。先王之顺祀也，有不祭则修义，有不祀则修言，有不享则修文，有不贡则修名，有不亡则修德，续成而又不至则修行。于是有行不祭，伐不祀，征不降，让不贡，告不亡。于是有刑罚之辟，有攻伐之兵，有征讨之备，有威让之命，有文告之辞。不令臣辞而又不至，则增修于德，无勤民于远，是以近无不听，远无不服。今自大弊博士之中也，犬戎氏以其职来亡，天子曰：余必以不想争之，且观之兵，吾乃废先王之训，而王击顿乎？吾闻犬戎数敦，率旧德而守中纯固，其有以御我矣。王遂征之，得四白狼、四白鹿以归。自是荒服者不至。诸侯有不睦者，辅侯言于王，作修行辟。王曰：须来，有国有土，告汝详行。在今尔安百姓，何则非其人，何敬非其行，何居非其宜于？两造具备，师听五辞，五辞简信，正于五行，五行不简，正于五罚，五罚不服，正于五过，五过之疵，官狱内狱，月食其罪，为君其过。五行之宜有赦，五罚之宜有赦，其审克之。简信有重，为训有机，无简不宜，共言天威，情必一赦，其法百律，月食其罪。义必一赦，其法被喜，月食其罪。病必一赦，其法被差，月食其罪。功必一赦，其法五百律，月食其罪。大必一赦，其法千律，月食其罪。末罚之属千，义罚之属千，病罚之属五百，功罚之属三百，大弊之罚其属二百，五行之属三千，命曰辅行。穆王立五十五年崩，子公王伊护立。公王游于京上，密康公从，有三女奔之，其母曰：必至之王。 夫寿三为群，人三为众，女三为灿。王田不取群，公行不下众，王玉不三一足。夫灿，美之物也。众以美物归汝，而何得以堪之？王犹不堪，况尔之小丑乎？小丑被物，终必亡。康公不献，一年公王灭密，公王崩，子义王坚立。义王之时，王室遂衰，诗人作次。义王崩，公王帝必方立，是为孝王。孝王崩，诸侯复立义王太子谢，是为夷王。夷王崩，子厉王胡立。厉王即位三十年，号厉，进戎夷宫。大夫芮良夫见厉王曰：“王室其将悲乎？夫戎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，夫利百物之所生也，天地之所在也，而有专之，其害多矣。天地百物皆将取焉，何可专也？所怒甚多而不被大难，以是教王，王其能久乎？夫忘人者，将倒立而不知上下者也，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及，由日触替具怨之来也。故宋曰：斯文后继，克配比天，利我争民，莫非尔及。大雅曰：臣息在周，是不布利而惧难乎？故能在周以至于今。今王学专利，其可乎？匹夫专利犹未知道，王而行之，其归贤矣。戎公若用，周必败也。厉王不听，足以戎公为轻视，用事。王行暴虐，耻傲，国人谤王。少公谏曰：民不堪命矣。王怒，得魏乌，使兼谤者，以告则杀之。其谤贤矣，诸侯不朝。三十四年，王一言，国人莫敢言，道路已目。厉王喜，告少公曰：吾能米谤矣，乃不敢言。少公曰：是仗之也。防民之口甚于防水，水拥而溃，伤人必多，民亦如之。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，为民者宣之使言。故天子听政，使公卿至于烈士献诗，古献曲，史献书，诗真叟赋，蒙诵，百公谏，庶人传语，近臣近归，亲戚补察，古史教诲，其爱修之。而后王斟酌焉，是以事行而不备。民之有口也，有土之有山川也，财用于是乎出，尤其有原席眼卧也，衣食于是乎生。口之宣言也，善败于是乎兴，行善而被败，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。夫民虑之于心，而宣之于口，成而行之，若拥其口，其语能几何？王不听，于是国莫敢出言。三年，乃相与叛，袭厉王。厉王出奔于至。厉王太子敬逆少公之家，国人闻之，乃为之。少公曰：昔吾骤谏王，王不从，以及此难也。今杀王太子， 王其以我为仇而对怒乎？夫弑君者，险而不仇对，怨而不怒，况弑王乎？乃以其子代王太子，太子竟得脱。少公、周公二相行政，号曰共和。共和十四年，厉王死于彘。太子敬长于少公家，二相乃共立之为王，是为宣王。宣王即位，二相辅之，修正法文武成康之遗风，诸侯复宗周。十二年，鲁武公来朝。宣王不修集于千亩，国文公谏曰不可，王弗听。三十九年，战于千亩，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。宣王继亡南国之师，乃廖民于太原。众山府谏曰：“民不可廖也。”宣王不听，卒廖民。四十六年，宣王崩，子幽王公生立。幽王二年，西周三川皆震，伯阳府曰：“周将亡矣。”夫天地之气，不失其序，若过其序，民乱之也。阳浮而不能出，阴破而不能争，于是有地震。今三川实震，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。阳失而在阴，元必色，元色国必亡。夫水土掩而民用也，土无所掩，民乏财用，不亡何待？昔伊洛桀而夏亡，何桀而商亡。今周德若二代之计矣。其川原又色，色必竭。夫国必依山川，山崩川竭，亡国之争也。川竭必山崩，若国亡不过十年，数之计也。天之所弃，不过其计。是岁也，三川竭，其山崩。三年，幽王必爱褒姒，褒姒生子伯服，幽王欲废太子。太子母申侯女，而为后。后幽王得褒姒，爱之，欲废申后，并去太子一旧，以褒姒为后，以伯服为太子。周太史伯阳读《史记》曰：“周亡矣，昔自夏后氏之衰也。有二神龙止于夏帝庭而言曰：‘余褒之二君。’夏帝卜杀之，与去之，与止之，莫及。卜请其池而藏之，乃及。于是布毕而策告之。”龙王而持在，独而去之。夏王传此弃殷，殷王又传此弃周，彼三代莫敢发之。至厉王之末，发而观之，持留于庭，不可除。厉王使妇人裸而造之，持化为玄元，以入王后宫。后宫之同妾既趁而遭之，既积而孕，无夫而生子，惧而弃之。宣王之时，童女尧曰：“偃胡姬服，时亡周国。”于是宣王闻之，有夫妇卖士气者，宣王使直而戮之。逃于道，而见相者后宫同妾所弃腰子出于路者，闻其夜啼，哀而收之。夫妇遂亡，奔于褒。褒人有罪，请入同妾所弃女子者于王以赎罪。弃女子出于褒，是为褒姒。 当幽王三年，王之后宫见而爱之，生子伯服，敬废身后及太子，以褒姒为后，伯服为太子。太史伯阳曰：“或成矣，无可奈何。”褒姒不好笑，幽王欲其笑万方，故不笑。幽王为烽燧大鼓，有寇至则举烽火，诸侯悉至，至而无寇，褒姒乃大笑。幽王悦之，为硕举烽火，其后不信，诸侯亦亦不至。幽王以国史府为卿，用事，国人皆怨。史府为人，宁巧善于好利，王用之。又废申后去太子也，申侯怒，与曾奚以犬戎攻幽王。幽王举烽火征兵，兵莫至，遂杀幽王骊山下，掳褒姒进取周路而去。于是诸侯乃及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一旧，是为平王，以奉周嗣。